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其实我有一个故事一直很想跟学府讲。 是， 对，其实是我，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因为我上次跟你联络的时候，我应该要跟你讲说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讲，但是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嗯， 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大一的时候我们一群人有送你一个礼物。 哦，我想起来了。 想到，对对对，那其实就是一个情趣用品。但我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觉得那是我送的？ 对啊， 答案其实 那到底是谁送的？ 那个礼物不是我送的， 是谁送的？ 是林送的。 林？ 对， 真的假的啊？ 对，我只是跟大家一起把礼物给你的那个人而已。 所以等一下送的人是林，但是你们所有人是代送的。 我们是一起凑钱，然后是林挑的。 那林人呢？他人呢？ 他已经躲回澳门了吧？ 真的假的？ 对， 也是澳门人欸。 对啊， 没有啦，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想一想，我是觉得蛮有趣的。这也是加入就是情趣用品的一个怎么说啊，也是一个转变吧。但不是，就是这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蛮有趣的。 欸，我们是不是今天要先开场一下？ 嗯，好。 好，那先一样欢迎大家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我是西湾郭雪芙，可以叫我雪芙就好了。 欸，我好像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跟雪芙认识的。希望郭雪芙啦，就我跟阿桃还有雪芙，我们其实三个人是大学同学。 对，我们大学同学， 我们在台湾某知名最高学府里面认识的。 对，然后我们三个其实在大学里面是三群不同的朋友。 嗯哼嗯哼。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学会有很多的小群，就是小圈圈嘛，然后我们不是同一圈的朋友。 嗯哼。那其实今天阿桃有问过我说，欸，为什么我会想要找雪芙来当我们的第一个来宾。那我其实想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科系出来目前还没有像就是雪芙一样在情趣用品产业里面工作的人。然后再来，嗯，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刚刚没有跟阿桃讲，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应该不是讲一直以来，我以前会觉得其实雪芙是一个很活泼，但是某种程度上心态上偏保守的人，这是我可能当年的一个想法，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依旧是这个样子啊，外表放荡，但是内心保守。 对，所以我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刚才跟听众朋友讲到那个送生日礼物这个故事，其实我还记得，就是。好像是大三还大四的时候吧，那时候他有问过我说，你为什么当初要送我这个，是这个东西。其实对，就我当那时候其实有点傻眼了，就是因为不是我送的。我想为什么这个锅是我背， 就算是你送的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这个就算是我送，我觉得我们大学时代，我自己觉得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时代可能有做过一些，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有一点不算性别意识很好的举动。因为毕竟那时候大一，我觉得我跟你也没有说到非常非常的熟到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在毫无性骚扰的前提下提出来给你。 等一下，你们讲的那个是指说大一的时候雪芙生日，然后你们买了一个情趣用品给他， 对啊，就是一个跳蛋， 是吗？ 嗯， 而且还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胡桃钳， 不是啊，是一个海军造型的啦， 不是吧？是一个有帽子的军，就是一个英国的军人吧？ 对啊，海军呢、啊？ 是吗？ 对 哦，原来是这样。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在哪买的，我们在那个士林夜市附近一间， 该不会是阿信情趣吧？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记得那个名字啦齁 因为也只有那一间啊 而且那一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进去情趣用品店。 Oh my god， 为了我 是吗？ 不是，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林。我当然是为了林。 哇，你把名字讲出来， 反正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 哦、oh, ，好， 对。虽然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些港澳的听众，但是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吧？ 好，其实港澳也是蛮小的。 不过为什么那时候你们要送他情趣用品啊？还是只是想恶搞他？ 哎、欸，我觉得恶搞的成分应该有、欸，因为。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想说我要送什么很酷的礼物当生日的东西、嗯、那时候就会有人讲说、嗯、那我们不来送一个保险套或是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嗯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因为刚好其实替学服挑礼物的人蛮多，所以我们预算扣打其实蛮够的，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也是在挑想说来挑个保险套，但后面就觉得、嗯、预算够，我们是不是来挑个更进阶的东西、哦， 我方便问一下那个海军的造型的跳蛋是多少钱吗？ 我记得应该有破千。 天哪！ 哎、欸，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聊到我们今天。你把它丢了？ 我把它丢了！我的天哪！ 林 好浪费哦！ 林在哭泣了。 我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去把它找出来。我去找一个一样的买回来。 欸，它是放电池的吗？我有点忘记了。 我不知道欸，因为我没有注意的看它。 对。 但是应该要是充电的吧。 这么高级 USB 充电吗？ 应该要吧，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都基本都是充电型的。 哦。欸，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是。 就是跳蛋会不会有漏电的风险？ 应该不至于吧，就是。我还没听过，就是以我们的产品来说、oh. 对啊，就是基本的就是要防水啊，那如果防水还漏电的话、嗯、那应该会不太好听啦。 而且我觉得你们公司目前在做的东西算是比较高端的吧、oh. 对，算是高端，就是我们的TA 可能是有在赚钱的 小资女跟小资男 对之类的、uh-huh. 就是我们是情趣用品界的爱马仕自称啦 但我觉得虽然当年那个海军的这个东西听起来要破千有点可怕，但其实想要十年前的那个社会的状况 这个东西是一个十年前的女性其实没有很多会去关注自己的情欲这件事情，所以她本身这个数字的设定好像没有这么的没有办法理解。 嗯， 而且再加上其实我一些朋友现在他们现在有在使用女性的情趣用品，他们也其实发现说普遍女性的情趣用品其实定价也是蛮高的， 这是真的。 对，所以好像女性用、女性向的情趣用品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属于一个相对于比较奢侈的用品。 嗯，对。 嗯哼，哎，那雪芙你现在目前在公司里面，哎，你方便透露你的公司吗？还是不行？ 我觉得我就说我们是日本的情趣用品龙头、 啊、 就好了。 然后最近前阵子有出一个就是飞机杯可以变成变形金刚的广告， 对，然后最近要发射火箭的那间公司 发射火箭是 对，他最近要发射火箭， 他是形状长得像那个飞机杯，还是说他在里、 哦、不 他的 火箭里面放， 那不是它真的就是一个火箭，然后上面写着我们公司的品牌、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募资，我现在好像在业配哦、喔、 欢迎 我讲一下它的方式，它就是目前有那个集资的活动，然后你付了、比如说3000、5000、6000不一样的门槛，你可以有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帮你达成，比如说买到10000块的话，你可以在火箭上面写上你的名字，有点像光明灯啦，点亮光明灯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当然也会有纪念品，对对对，就是今年我们公司的计划这样 啊。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火箭的形状是像飞机杯，或者是说在火箭里面放飞机杯可以射给外星人一起来 share 人类文明的结晶之类的 没有没有，还没那么先进， 促进星际友好， 对，星际友好就是直接交朋友来咯， 对对对 没有没有，就是一般的回，我可以等一下贴给你们看相关的链接，你们可以看一下。 Okay, okay. 所以它是真的要发射火箭呢、欸？ 真的要发射啊！但就是我觉得话题性比较多啦。 嗯 哦， 对，因为我们公司算是蛮会炒话题的。 嗯， 就拿前阵子还有那个哑铃啊，飞机杯哑铃，没有看到吧？ 馆长专用， 有有有， 对，那也是之一，就很搭时事啦。 对，你们公司的那个整个形象一直来都走的还蛮前面的。 嗯，对，而且也是走健康路线的。 嗯 我觉得我这样子讲、 嗯， 大家都知道到底是什么公司，超明显。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我真的没有讲到，同事都被听。 对，那你现在目前在公司，你是主要负责男性还是女性的产品，还是你都有在负责、啊？ 我都有。其实我们公司目前的主轴还是以男性为主， 嗯、 因为就直接的说，我们公司的女性产品好像不知道是。品牌打得不够还是怎么样，就是目前男性产品跟女性产品的比例是8:2，就女性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小众、 哦、 但不要这样看哦、嗯、因为我的业者都是情趣用品的店铺嘛，他们其实还是以女性的按摩棒销售是比男性的更好的、 欸、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有努力的空间。 这个现象很好玩、嗯、你自己是怎么解释为什么在实体店面里面、嗯、女性的产品会比男性的使用还好？ 其实这个还蛮容易解释的啦，就是女生要达到高潮其实是比较难的、 嗯、 就是你不靠、嗯、你是单靠意念或者是就那一根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 你说单靠抽插不容易， 对，或者是对单靠尤其是抽插真的不容易，然后呢就多的 男生或者是就另一半啦，他会到店里面去买，就是让他的女性的伴侣可以就是在这性爱上面更愉悦、 嗯、 那就会购买，就是也导致于女性的产品是比较多的。 而且我觉得 没有，我是好奇说买的话是男生去帮女朋友买吗，还是女朋友自己女生自己去买？ 都有，但是以店员就是我这样子田野调查，其实是男生去买女生的情趣用品是比较多的。 嗯嗯嗯， 哦 ，OK， 哦，这听起来就像是女性产品常常被拿来当做闺房情趣使用、嗯，但是男性的产品好像听起来就是有点像是在刷单机的感觉， 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点。因为其实说起来，男生的飞机杯其实有一点，就它是一个非必需品，因为你用手也可以啊。对不对、 欸、可是用手的体验跟用飞机杯的体验很不一样啊。我觉得虽然以我一个男性直男的角色，也不是直男，就是我的角色，我以男性出发点来说，虽然我们在就是从事性行的时候，我都会鼓励我女伴说、嗯、哦，好舒服，你弄得很棒，但其实绝大多 还是有差。 我觉得不是有差，我觉得我都快破皮，你我们换下一个好不好？ 但是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飞机杯的设计绝对比女生的嘴巴或是阴道还要舒服，因为它是经过设计的，所以它的贴合度、它的颗粒真的障碍的部分，都是比就是女就是真的人体来说还要更服帖、更舒服的。 哎、欸，可是温度不对哦。 哎、欸，有加热的啊。 哎、欸，对对对，哎、欸，我想到、 啊、 以前我有在一个。我第一次看到是在一个线上购物的网站，我居然有看到加热棒这个道具。 没错没错， 看我觉得超强耶、欸、 我们最近 加热棒是什么 啊？是放在飞机杯里面加热，让它有就是有温度的，你不会再、 哦、 再也不会冷冰冰。 而且我发现好像现在有一些飞机杯有主打说它可以放进微波炉。 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了。放微波炉， 那个材质要用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刚刚好像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啊、真的， 给您极致快感， 也蛮酷的。下次找找看，你找给我看哦。 好 好 可以拿，可以就是去 Seven Eleven 买冯蒙特咖喱的时候，顺便把飞机杯给他讲说，可以帮我微波一下， 一起微。请问微波吗？嗯，这个一起。 这个要按一三十。 这个按一。 对。 哦，好棒哦。 嗯。 你应该是微波速度比较不会被人家起以异样的眼光吧？ 速度吗？速度，我觉得在家用水煮就行了吧，还拿去接粉， 还可以润湿，还可以润湿， 太有趣了。所以就以刚刚来说，我觉得女性的情趣用品可能需求度会比飞机杯要更多一点啦。 而且一般来说，飞机杯像你们公司的飞机杯是不是很多是一次性的？ 哦，对，当然重复性是反正一半一半啦。 一次性它的价格是多少？ 嗯， 一次性它的售价是多少？ 260到380不等。 欸，其实260到380靠一箱很贵耶， 蛮贵的，所以我才说嘛。但是我们重复性有650的啦，你可以用50次。 OK 好 对啊， 对，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以男生来说，你靠一枪要260，是不是要想一下可能要在某个特定的节日才会想要买，或是交换礼物的时候才会收到，就比较少的几率。但是女生的话，因为平常其实 要达到愉悦的程度就已经那么困难了，那我觉得情趣用品对于女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加分的作用吧。 不过目前女性向的情趣用品多数都还是在阴蒂按摩这件事情上嘛，对不对？ 嗯，对，但是其实插入性的会比在外面按摩的卖得更好。对，尤其是歪的，你没有听过那个很像鹿角的那个形状吗？外面里面都可以刺激的。 好， 但是我们公司没有卖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就是要不就是直的，就是一根植入，或者是放在外面就是刺激用的，二选一。 为什么没有把它合在一起啊？ 也是蛮有商用头脑，因为你要卖两只总比你卖， 对啊，你一次就要买两， 可是你会两只同时用吗？ 看 因为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设计诉求就是希望说情趣用品是可以摆在桌上当展示品的。所以可以到我们官网上看，其实都很漂亮，就是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就是放在在开会的时候放在你后面的书柜，就是用 Zoom 的时候也不会被发现 啊。 对， 欸，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就是台湾动保协会做合作，推出个梅花鹿的造型的，梅花鹿的装置艺术，然后那个脚可以拔下来使用，然后再装，反正没有会发现， 好像也可以哦，这也可以。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我们的情趣用品的设计不会有器官的形状，上面也不会有女优的图片。因为我们希望性这件事情跟某个人是分开的，他人是人，性是性，就是你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不会意淫到某个人身上去。 欸，这个东西其实以我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其实有点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像除了一次性的飞机杯以外，我们有些男生会喜欢买什么女优翻模的名器啊。那这个东西主打的一个 你讲到重点了。 那个 target 就是我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女优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嘛。 对，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已经把这个连接给去掉的时候，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这个连接去掉了，所以我们的产品受到很多 gay 的喜欢。 哦， 对不对？对。蛮有趣的吧。 因为我觉得像我如果说我今天手边有闲钱，我要买一个就是男性自慰用品的话，我会觉得对我来说你们公司的产品有点冷冰冰的感觉。 对， 但是我可能就会想要买一个什么桃乃木香奈啊，或者是百思茉莉奈之类的翻模的名器来使用。 所以这讲究的客群可能不太，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公司在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么想，他没有说我就是要主打同志的市场。但是就反而因为这样同志很喜欢我们的产品。对。 而且我最近有发现你们公司有一个产品，它我已经忘记它是什么，反正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它外壳是透明，然后里面有各种形状，各种不同的颜色。 你是说啊，我不能讲出它的名字，太明显了。 对对对，反正就是、 那个、对，就是那个东西， 就它主打就是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螺旋跟那个轮路， 没错没错。 哎，那个蛮屌，其实我个人蛮想试试看， 你很厉害，那个才650，那你地址拿来。 我住英国啊，你怎么寄？拜托，不要闹。 我先寄你台湾的家，让你妈妈收一下。反正她又看不出来是什么，她真的看不出来。 她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真的假的？那我们现在访问这个，听不出来吗？啊，我知道了，我寄给你朋友，他一起拿给你。啊、 可以可以，你先给他使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你要跟他用同一个吗？ 我没有跟他用同一个，我要听。 我寄给 他 两个，好不好？然后他另一个拿给你。 Okay.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先听他的开箱文。 好笑，到时候你妈妈听了这一集，会不会想说家园还好吗？需不需要介绍女朋友之类的？ 家园长大了， 我很开心。 家园女朋友很多个， 没有没有干， 好像说太多。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诋毁我。嗯嗯，哎、欸，不过你是这样子，因为你主打是实体店面的部分。 对， 那你在带你的产品去做实体推销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的困难的地方、啊、 困难吗、嗯、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女性的产品她们就会觉得这个刺激度不够，或者是实用性不高，差不多是这样子。 是店家的部分会反应、嗯、还是说是你们收到填掉顾客的反应是这样子？ 应该是店家的反应，因为店家他本身就是长期就是情趣界的，就是已经待很久，这个水他已经混很久了。那、嗯、他一看到当然就知道这个好不好卖啊。那其实我们、嗯、就是我们有点像传教士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推动，我们要推动就是把性摊在阳光下，我们要勇敢的做自己，勇敢面对自己的性，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进去，差不多是这样、嗯、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矛盾吗？因为你们在讲的女性向，特别是女性向的用品，希望它看起来不像是 情 趣用品， 用品， 但是它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没有把它摊在阳光下？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把性摊在阳光下，你是不是就放一只屌在那边就可以了？ 哦，对，你这样说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件事情。嗯，但是 如果说我觉得把性摊在阳光下跟把器官摊在阳光下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说把性摊在阳光下，但你也不会裸体出门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概念、啊、就是这个东西是美观的，然后你也愿意把它带在身上的。但当今天这个变成一个真的是女优的飞机杯或者是一根屌，你会把它拿在就是餐厅放在桌上吗？你会吗？对 不对？我真的有一次、啊我真的以前有一次，就是我跟一个室友住的时候，然后我房间一打开门，我就看到他把他的假阴道放在桌上。 太明显了吧？ 但我们很熟啊，我就有点傻眼，但我还是就是默默的装没事，装没事。 你人也是蛮好的， 毕竟住在一起嘛，同住屋檐下，互相体贴啊。 是哪里人？ 我不能讲啊，拜托你话。 他也会听吗？ 他可能会听，但是 哦，他也是讲中文，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知道，我知道。OK， 你知道个屁！那你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聚焦在女性、女性的情趣用品上面，你个人有没有比较欣赏哪一款用品、哪一款商品，或者是不需要是你们公司，但是就是你个人特别欣赏？ 老实说， 或者是要推荐给人的吗？ 我觉得我还真的是只有用过我们家的产品，因为其实我在进来这间公司之前，我并没有走进去过情趣用品店。我在人力银行上面看到他的品牌理念，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就是他会，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嘛，就是大家勇敢面对自己的需求。所以我是在进来这间公司之后，我才开始使用这个东西。这样子讲会不会很没有说服力啊？ 不会，因为我觉得 真的吗？ 我很想问的是，这个使用的部分是有点算是公司氛围里面在鼓励你们说，哎，大家可以多多使用我们的产品，还是说你自己觉得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你应该要了解你的产品？ 我们公司是，其实在我们公司会有一种，大家虽然在情趣用品的品牌里工作，可是大家 都不会问对方说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就是我们是给能给每一个人一个空间的，那就是我们公司会有员工可以免费拿产品，但是它就是放在一个很阴暗的角落，平常不会有人去的角落，你想要试用的话你就自己去拿，那我就是当然也有拿了一个，然后我觉得非常不错，但是我的不是侵入性的，我就只是外面就是刺激用的。 你说像挑战那种吗？ 对，类似那种，可是它长得非常的可爱，我要送给阿桃。我要送给阿桃。 你说你用过然后送我这样吗？ 对，我用过的给雪芙用过，然后还签名给你。没有，有全新的，有全新的。气死我了。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会希望说我们去跟朋友多多介绍我们公司的产品，然后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点的啦，他给你空间，然后也不会去逼你，那你就是从中去了解产品的特性这样子。对， 因为我其实刚才会这样问你，因为我自己对于女性用的产品其实是蛮不了解的，但 我知道有一款叫做小怪兽，它不是你们公司的东西、 哦、 对 不是， 那小怪兽很屌耶、欸、阿桃有听过小怪兽吗？ 我有听过小怪兽。 小怪兽是不是可以就是它有个 app 然后可以把那个 link 传给别人、 哦、对 然后让别人远端遥控。 对， 这个产品真的是划时代，我觉得这是救了很多远距离恋爱的情侣们。 真的吗？ 蛮好玩的，蛮好玩的、 哦、就是有趣成分多一点。 可是它那个远距离是台湾跟英国这种距离也可以用， 只要大家网络就可以啊。对啊，可以啊， 就有点像Zoom、 哦、是哦， 有点像Zoom。 我们是没有这么先进的东西啦，但是就是以手动哎、欸、怎么说啊，线下的方式，没有线上哦。对， 我在看那个你刚刚讲那个小怪兽的那个原理，他是说另外一个人我只要拿着手机按点击之类的，他就可以有那个震动感。 互动性蛮强的，尤其是因为我刚刚讲到远距离恋爱，其实蛮多远距离恋爱的情侣们会有时候会依靠电爱这件事情，那其实电爱有时候会很空虚， 就可以靠这个。 对，但有了小怪兽就感觉好像真的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啊。 欸，这好酷哦。 而且它好便宜哦。 它多少钱啊？ 它才 990。 990算便宜的、 哦、很便宜。 你们公司不 是 有一个你们公司不是有一支口红450吗？我昨天看了 啊、哦，但是它是电池的 啊。 对， 没有很环保。 不环保。我们还是建议买充电式的啦，电力够然后也环保。 对，毕竟是绿色企业嘛。 对呀、啊。 我还蛮好奇那个雪芙，你自己说你是内心保守、是这是真的吗？就是你到现在还是内心保守？ 这是真的啊，就是怎么说，就是虽然就是在讲一些黄色笑话的时候是比较没关系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可是你说的内心保守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应该是说你所谓的对于性这一块的保守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有些人的保守、 我的保守的意思是就是我就是中规中矩的，我不会到像 A 片上那么夸张的程度 哦， 就是我没有到是一个，对，我不是一个挑战者，就我只是一个平凡人在这上面、哦、对， 不会轻易尝试火车便当啊，或是其他高难 度，不会。我跟你说我怕高，脚离地三公分我不行。差不多是这样吧。等一下，我想要再反问你们，就是问题，你们自己会进去到情趣用品店来看来逛？ 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高中的时候比较多。 哈，那不是你这个不能播啦，你没有18岁不能进去。 没差，现在那间店应该不存在了吧？没有，那间店现在应该不存在，就是 在台北、 对，台北，然后以前中那个台北车站附近有一个某百货公司的地下一楼是卖 A 片跟情趣用品，那他们其实现在应该不存在，但是他们就是他们不会管证件。 是叉叉叉天堂吗？ 某某某便利屋 啊，他现在还在，还是我的业者。 欸，而且我因为他的会员卡换过两个版本，我高中的时候持有的会员卡是第一版的，然后我的编号、 oh、my God， 我编号超前面，所以我有一阵子我还蛮骄傲的。 你回家的时候可以拍照给我看吗？你还留着吗？ 我可能不在，但是那张卡片应该是红色的底的。 Oh my God！、嗯、我跟你说，他们现在搬家了。 他搬到哪里？ 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光华商场的旁边。 啊，他们是不是有时候会？他们有时候会贴一些很好笑的那个广告，因为我之前好像有等公车的时候看到，那时候韩国瑜很红，他们就播了一个韩国瑜的 Q 版脸，然后讲说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蜜穴协商。 真的假的？哎、欸，很赞哎、欸！ 干超屌 哎、欸！ 超屌，超屌，超屌！对， 很棒。 我当年是穿制服进去的，所以没有问题。 太扯，太扯！ 穿制服进去， 我穿， 你说不穿制服就算了，还穿制服，他都不会说什么吗？ Oh my God！ 说什么、啊？ 对，好，我现在还要再跟你们探讨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不开心。 嗯， 就是情趣用品，我刚刚不是说了吗？200公尺之内不可以有学校。 对， 对。 但是为什么未满18岁不能买情趣用品、 嗯、 对不对？ 对， 未满18岁也不能买烟也不能买酒啊，那为什么 Seven 附近200公尺可以有学校呢？就是这是我进来之后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点出两个我会想回答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那个 Seven Eleven 是一个复合性的店家， 对， 就是因为台湾不像说欧洲或是日本有所谓专门在卖 Tobacco 或是烟草用品的店，所以说其实 7-11 在本质上、它虽然是一个可以买到酒跟烟的地方，但是不会有人把它设定成是专卖店。 嗯， 但是情趣用品里面应该不会卖便当，也不会卖其他东西，所以 但是好，那如果以这样 但是我第二个要讲就是其实我个人也非常不认同18岁才能买情趣用品这个观念。嗯， 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个矛盾，因为其实家长一方面，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家长都认同说性教育这件事情应该要早给予的话，那同时我们其实心中也有一点觉得，哎，虽然说我们希望性教育可以早一点，但是我们会希望我们孩子不要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话，那让孩子可以去使用情趣用品，就是一个探索自己探索情欲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听起来又好又安全的一个方式啊。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确定保险套是不是超过18岁才可以购买？ 应该没有。 我现在查一下， 应该没有。 没有吗？ 啊，不然那些国中、高中就破处人是怎么买的？ 毕业后买就可以啦， 就是他不用超过18岁。 可是像保险套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些大学他会有那个投币式的，可是我目前只有在大学看到。 对，但大学 有 超过18岁。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保险套这件事情你应该还蛮容易就买得到吧。 嗯， 而且我觉得情趣用品你在网络上也买得到啊，不一定要到实体的店面啊。 嗯， 对，就是我们的业绩呢在电商是比实体店面更好的，好非常多的。 对，因为如果是我、 就是、 我也不会去实体店面买，如果我今天要买的话我会用网络。 对， 嗯， 对啊， 不过网络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没有办法实际的稍微对于这个东西的效能有个理解啊，因为网络上很多开箱文或者是很多精美的照片跟介绍，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去实体店面的话我会想实际摸摸看那个震动感或是这个那个包覆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 哦、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与其是这样我还是宁愿在网络上买，因为我觉得去实体店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很尴尬， 会很尴尬，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一来是实体店面目前的外观都有点让人， 其实还是想要探讨这件事，对 对， 不敢接近。 嗯，因为它其实外面就会贴一些很裸露的女生的照片，或者是很煽动的广告文宣。 嗯 嗯、但如果说我今天譬如说是雪芙你们公司的东西，然后开了一个像蛮现代化的店铺，然后就把里面东西放进去。 Donkey 你会去吗？ Donkey 是什么东西？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嗯。 哎、欸，我没去过哎、欸，那我蛮想去去看的。 哦，可以去去看哦，有一区我们的专区哦。 嗯。 哦，是哦。 这个任务可以先交给阿桃去。阿桃目前在台湾。 哎、欸，阿桃、 欸，可是 我要推荐你，就是嗯。 你先说好了没关系，你先说。 我只是说我要推荐你去一间完全不像情趣用品店的情趣用品店，在士林。 哦，叫什么名字啊？ 对， 哎，可以说吗？ 叫做二人世界。可以，这应该没差。 嗯哼哼， 非常的漂亮。然后士林店它超像一个咖啡厅的，然后里面还有熏香。 可是因为就算他的实体店面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哎、欸嗯，就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去康士美或屈臣氏买保险套，我都会觉得有点害羞。 嗯 嗯， 对， 我也会， 所以 自己说自己也会， 嗯，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今天即使是买保险套，我都觉得到屈臣氏或康士美买，我都很害羞了，更何况是。情趣用品这个东西， 嗯哼，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敢到药妆店买保险套，或是不敢进去情趣用品店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需要去探讨。哎，为什么我们不敢？ 嗯，我觉得 不敢。 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有不同看，那女生的想法是什么样？ 我觉得女生不敢，可能会觉得说，他们会觉得我想要，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我这么的需要。性爱这件事情， 嗯 嗯 嗯 嗯， 对啊， 哦，嗯，而且我觉得女生比较不敢或害羞，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或者是文化价值观的期许，就是会觉得说应该是要男生去要买、嗯，然后女生去买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去买我就觉得说我会担心那个别人的异样眼光，是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发生、就要对就要发生性关系，然后再来就是、你他的就是那个我自己的脑袋的非理性的很多的信念啊，可能店员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男生是不是现在在家等他之类的，或者是对我会不会有一些奇怪的遐想。 对，但是男生去买会不会是一种炫耀还是胜利之类的， 我觉得、 我等一下有炮好打之类的。 我觉得男生买保险套跟买情趣用品又有很不一样的感觉。男生买保险套确实就像你刚才讲，就是有一种觉得我是去炫耀啊，人家啊我等一下要做爱的这种有点炫耀的感觉。但是男生买情趣用品，特别是买飞机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我没有人可以打爆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买情趣用品这件事情上面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就是男生真的是觉得啊，我好像我手上持有个飞机杯，或者被人家发现我有个飞机杯，就蛮羞愧的、好像交不到女朋友，然后我只能跟就是冰冷、跟冷冰冰的，现在虽然有加热棒的罐罐爱爱，然后女生就像你们刚才讲，就是女生去买情趣用品，好像就有那种啊，我需求很大，我等一下我很想做爱，然后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可以聊到一个我很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问雪芙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当你的、当其他人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或是你不认识的人或刚认识的人，他们知道你在做这个产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眼光或想法？ 嗯， 其实完全没有。 嗯， 完全没有、最可能最异样眼光是我妈吧。我当初就跟她说、我找到工作，然后他就说在哪里工作，我就跟他讲我们品牌的名称，然后他就说那是什么，说你自己上网查，然后我竟然意外开发了我妈就是用 Google 的技能、他竟然会 Google 我们公司的名称，然后说你要去情趣用品，然后我就说会只要吗，他说你不要去那个， 然后我就说、嗯、可是你就当作我去卖家具啊，卖车啊，卖什么，去那边当行销啊。他说哦好吧。 也是蛮好说服的。 马上同意了。 也是蛮好说服的。 很好说服，真的。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因为我朋友几乎每一个，也不是几乎，就是每一个听到我在这个品牌，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品牌了。 嗯， 知道我在这边工作，他们都觉得蛮有趣的，就很酷。 嗯嗯嗯。像我刚才问、啊、会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可以连接到最近、嗯、这一两天很夯的 Only You 的事件。因为你就可以 发现网络上有不少人就会讲说、嗯、啊，你郑嘉纯就是在卖飞机杯的人，然后你平常就是一个卖肉的人，那你 对 你就好像有一种你、嗯、我在卖这个东西，或是我坦然的把我的这个欲望摊开了给大家看，就代表我很想爱爱，就代表我可以随便的对你讲出非常不 appropriate、嗯、非常 不礼貌的话， 不恰当的一些话跟对待的方式啊。 嗯嗯， 因为就会觉得她好像是个很随便的女生嘛。 我是觉得我还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人重自重，是吗？就是你先尊重自己、嗯、别人才会尊重你，这句话。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要反过来讲吧，就是尊重人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因为对方摆出了什么态度你才要尊重他。所以我觉得就是对鸡排妹会有投出这样子异样眼光的人本身就有问题。 嗯嗯嗯，对对对 对，嗯，对不对？ 其实我这几天这样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不会对 Only You 跟他之间的事情做太多的评论，但我反而我觉得让我很傻眼的是那些、嗯、我就直接指名道姓，就是雅虎奇摩新闻留言下面的那群人或是甚至某一些拥有一定程度的 KOL、嗯、当然他们不算是一定程度，就可能是几千个人按赞的那种程度的粉专，居然特地的去作图去嘲讽一个受害者。因为我觉得当像鸡排妹讲说他以前曾经就是被一个医生给摸屁股，那个医生很帅，所以他觉得没问题。然后， 嗯， 但是他觉得 Only You 就是这件事情很不妥当，就会有人讲说，哎，你是不是双标？但是我觉得，然后甚至直接作图就讲说、嗯、啊，人帅性骚扰，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人丑性，嗯， 就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很不爽，就是我觉得我们平常在讲说外貌协会的双标，偶尔嘲讽一下，实际上确实是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以、 嗯、 但是你今天专门的去作图来嘲讽这个特定事件的特定受害者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恶心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双标这件事情，当然是双标，怎么可能没有双标？如果没有双标的话、嗯、那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你老婆我觉得很正，你老婆给不给我干，不给干的话 那你老婆是不是双标？对吗？我觉得、哦、我真的是听到看到 气到不行，大家逻辑有问题， 我真的是气气气气气耶。 你有锤吗？ 我刚才有锤了。 不过真的是看到那些留言真的会傻眼啦，就是没想到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2021年的台湾已经通过婚姻平权，然后在很多我们自认为进步价值都已经有落实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一大票的人是这样子的人。而且其实我其实在很多留言上面有看到我的朋友们，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失望的。没有你认识的，不用担心。 哦，那我就放心了。你有直接把他们删除吗？ 没有，我就是想看他们秀下线了。 Oh my god。 嗯， 好吧，拍拍拍。 我觉得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真的是蛮就是颠覆三观的啦，真的。尤其是就是潮起这件事情的那个网红，她其实也是女生吧，如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 三金吗？三金， 对，三金，对，陈三金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觉得到一个点就可以了，真的。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个人对陈三金的那个人设也没有很了解，但我印象中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基本上认同女性情欲要自主化的一个人吧。 对，真的、嗯、 因为今天网络上或是整个社会上对于这件事情会把说、哦、你因为你卖情趣用品，因为你作风大胆，所以你可以被性骚扰、 嗯、 这件事情的连接、嗯、等同实际上他某种程度上是在反驳女性情欲自主化这件事情。 对， 那陈三金作为一个支持女性情欲自主化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去反驳这件事情？ 对，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不是很就是很寻常，不太寻常。虽然我没有遇到相同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我蛮能体会他的，就是我卖情趣用品不代表我可以给你怎么样。 嗯嗯嗯，是的。那我其实我也蛮想跟你们两个聊聊看女性情欲的探索这件事情。你们在你们，因为我觉得男生讲实在话，就是男生其实真的是自慰大师啊，就是、嗯、但是女生好像我自己听来多数好像很多都是启蒙都是什么嗯，就是睡觉的时候磨枕头啊，或者是什么洗澡的时候抠抠摸摸这种地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情欲。你们是你们自我情欲的探索是到真的说哎，你跟你的男朋友或是你的伴侣在一起之后才开始探索的，还是说其实你在那个之前就已经开始有点启蒙？ 这个也太难回答了吧。 是吗？ 阿桃你自己去旁边聊吧。 因为这个我觉得还蛮 太深入了。 OK OK。 就是我觉得那个启蒙当然不是因为是透过男朋友啦， 嗯， 就是比如说像你在你比如说像我可能国小国中就会有喜欢的男生，那种是那种比较纯，从一开始比较纯的那种爱，你会先从你的你会发现你看到那个男生可能就好像会有种心里痒痒的感觉，然后看到他会很开心，然后如果跟他有进一步的暧昧的举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我觉得那是身心灵上都会有一些感觉，会有一种 feeling。 嗯哼， 对，但是我们的情欲的启发不是因为跟他发生性关系，我觉得这其实是蛮自然而然，就是你也不是说真的是因为什么磨棉被或者是在那边洗澡摸摸抠抠之类的，就是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嗯、这可能就是动物性的本能。 我懂这个意思，就是会是从心理到生理的，而不是直接就是因为女生没有办法勃起，所以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嗯， 对，那可能在洗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件事情。 嗯 哦，就不是因为透过跟男生抽插、嗯、我们才知道。 而且我真的要说，我小学知道就是保险套这个词是跟同学学的，不是在课本上学到的。所以就是情欲什么发现，我觉得也是到很后来才真的有启蒙，可能国高中之类的、嗯、对，就比较晚。嗯， 我是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护士阿姨有教自慰，就是因为我念的小学是小学校，所以那时候就是护士阿姨就把我们就是整个比如说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然后教我们就是自慰是什么，然后男女生要怎么自慰这样子。 天哪，这么先进、 欸、你们学校很前卫耶，天哪。 对啊，我真的没有上 过。对，小学的时候。 嗯， 然后保险套叫什么戴保险套是高中的。欸，我记得我好像有讲过这件事情。 对，你在前面的集数有讲过。 对对对对对，高中的老师教怎么戴保险套。我只记得这两件事情，然后其他的就都没有了。 我只记得教我们怎么放卫生棉。 这听起来就是很一般健康的。 对啊，就是非常一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性教育真的还好，就让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滋味的事。 嗯， 对。 那你们以前会看什么堕胎的影片什么吗？我记得很早期。 哦， 对， 有， 就是好像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是放这个影片，然后让好像就是有点像是警示小朋友们说不可以太早发生关系哦，不然会怎样。对，然后那时候以前不是还会有什么就是吃到对方口水会怀孕还是什么的。你没有听过这个吗？ 对，好像这个就没有了。是有说过看对方眼睛会结膜炎啦。 不是牵手会怀孕吗？ 看对方眼睛。 对呀，是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啊。 在活在什么时代啊？ 对呀，我们家会不会透露年龄？怕。 对啊，我觉得小朋友的性教育应该要早点教，不然 对。 哎，那是不是其实可以把情趣用品跟学校教育做合作、 欸，我们有做 欸。欸，是吗？你们怎么做的？ 我们有跟高雄某间高中就是做性教育的宣导，然后趁机跟他们介绍我们的产品。嗯， 男女向都有。 就是， 男女向都有。因为 那所高中它是普通高中，没有分男生女生的。嗯，就是只办过一届啦，然后效果就是不知道，就因为只办过一届，所以效果还没有那么的显著。今年会办第二届。 嗯，而且可能产品的价格也对高中生来说不是太可以接受的。 对，但是这个的主轴其实是在性教育。 嗯， 对啊。嗯，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嗯， 前阵子那个鸡排妹不是开那个记者会，然后她好像在上面放了那个飞机杯。 她，嗯，那个是因为她是国际桥牌社的赞助商啊，她的飞机杯纯爱杯的公司是国际桥牌社的赞助商。 对，但不管她为什么原因 放了那个，然后好像就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就觉得说，嗯，你把一个飞机杯放在那边，我要怎么教我的小孩？那我的小孩如果问我那是什么，欸，我要怎么讲？你没有看到这新闻吗？ 啊，你就跟他讲的是什么啊？ 欸，但是我们的产品呢，啊，我们的产品会放在一些像保雅这样子的通路里面卖。然后因为我们的产品看起来就不像情趣用品嘛， 嗯， 但是我们的旁边会放他牌的情趣用品， 嗯， 那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小怪兽啊或什么网球教练这一种，然后因为长得太像了，然后家长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太明显，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小孩讲，就检举了我们， 嗯， 检举了所有的情趣用品业者，然后就下架了。 啊，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方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它？ 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在我们这一代当爸妈之后改变吗？ 应该是我是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我这次以为 我本来以为鸡排妹这件事情大家会用一个很健康的角度去看它，结果没想到还是让我很失望，嗯，所以我真的没有信心说我们这一代当爸妈的时候还会不会改善很多。 嗯， 真的。嗯，还是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到底怎么让这件事情好转。 可以啊，可以啊。 或者是说今天这样好了，我问你们，如果你们今天当了爸妈，那你们的小朋友就是，嗯，你们会怎么跟他们讲就飞机杯啊或者是那个小怪兽这个东西，你们会教他吗？还是说当他自己问的时候，他看到电视上哎，嗯，那个是什么的时候，就你们是会主动教还是等到他被动询问你们才说？ 这真的好难哦。 我觉得我会等到他问我才会回答他。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父亲，预设父亲的氛围是我绝对会希望我孩子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问我，所以说我才会期待说他主动问我。那我如果觉得说他是那种会害怕我怎么样，他会害怕我给的回应的话，那我觉得我可能会主动跟他讲，在某些议题上面，讲出我的看法。 嗯， 我觉得我比如说飞机杯，我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哎，这个是可以让你舒服的东西。 嗯 嗯， 你会用舒服 舒压的东西？ 我觉得我用舒服，哎，欸，舒压不一定啊，要有些人。有些人最喜欢玩极限性爱，就不会很舒压。 真的， 你说越靠压力越大，这样 这是小众吧？ 哎，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有 BDSM 的粉丝可以给我们回答一点， 快点回起来。可是我们开放观众朋友，就是怎么建议让这个状况可以好一点？ 可以，我觉得可以之后开一个 Clubhouse 来聊。 哎，可以哦。 对啊，但要等阿桃这个十七时代的人先注册一个 Clubhouse 的账号。 我以为你是说他还没有换 iPhone。 欸，他是因为手机版本不够，所以不能够载 Clubhouse。 要不要先升级呀？ 啊，我要先来更新一下 了。我觉得我们之后也可以来谈这个，就是到底怎么样做可以让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一代被改善了。因为比如像刚才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的学夫也觉得说，其实到我们这一代可能状况也不会改变，性别或是对于女性情欲的正视这件事情， 嗯， 好像也不会有太多的进步。 嗯， 我真的觉得蛮困难的，就是会需要一些时间，而且可能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因为我觉得光是女性性欲这件事情啊，我包含像我们自己其实也不太 不太敢、嗯、或者是说不太好意思很 open 的去说这件事情、嗯、因为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很容易会被挂上啊，你好像性很开放，然后很多人、嗯、就包含像前阵子 IG 上面有一个听众回复说，其实很多人都会把性开放这件事情，就是性开放也许是我可以很可以跟你聊到，就是比如说性欲啊性这件事情，可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人都会很直接把它画上一个、嗯、哦，所以应该你应该是蛮对你应该蛮随便的，那有没有可能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跟你来一炮、嗯、这种、嗯、那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两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现今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把它划开 的，他会觉得、嗯、对，他会觉得说哇 你在卖这产品，那你应该很知道男生的敏感带在哪，你要不要试试看之类的，就会变成说很不尊重、嗯、然后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会变成是会让女生会觉得不是很舒服，而且会很容易被贴上一个标签、嗯、可能就是哎、欸，你很淫荡之类的、嗯、但男生讲好像就觉得还好， 嗯嗯，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要真的等到我们真的可以很 open 的去谈到我们的性欲，女生的性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 我最近学到一个新的专有名词、 嗯、 叫做荡妇羞辱 啊，好好， 对，就是他，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概念底下， 对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会借、啊、就是对于女性会借由性或者是行为来贬低他这个人，比如说他自慰，比如说他去约炮都好、 嗯、 那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贬低这个女性， 嗯哼哼哼哼，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荡妇羞辱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质而言在现阶段难以被扭转，那其实在八九零年代女性主义在美国或是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时候，他们这些运动者反而在做的事情是把荡妇羞辱的意义做扭转，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为了你羞辱我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以我的女性情欲为骄傲，所以我其实觉得女性情欲的正视与掌控这件事情，它第一个前置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在，如果我们把范围框小一点放在台湾好了，台湾是作为一个华语的体系的社会或是儒家体系的社会，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社会里面语言这一块关于贞操这件事情的枷锁 给破除掉，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女性在一段性爱，因为然后这个枷锁的破除不只是从女性这一块，我觉得是整个不分男女整个社会要一起去破除的，因为如果说今天女性在一段感情关系或是在他今天跟别人打炮了，他觉得很开心很爽啊，这是合意性交，没有谁逼迫谁的话，那怎么会有一个论述叫做女生跟别人发生关系永远都是吃亏的这种受害者的位置、 嗯嗯嗯、的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一直把女性摆在这种在性上面永远是受害者的角度的话，那么永远都没有办法正视女性情欲啊。 嗯 嗯，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啦，就是杨雅琴你们知道吗，那个白问巴黎的女生、 嗯、 她就说、我们所有人都当荡妇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荡妇，那就没有荡妇了，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她希望大家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渴望， 嗯， 那就没有人跟你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讲得很好，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就是当个荡妇好不好出来 、欸、其实就有人讲过一个蛮有逻辑上没有瑕疵的，他讲说其实女性主义的兴起是直男们的阴谋 啊， 就是一旦女性主义的兴起，然后女性正视自己的情欲，展开一连串的性解放与性探索的时候，爽到了是男性 直男们 看逻辑没毛病，逻辑 没毛病，但好像又怪怪的 对，搞不好就是女性去探索情欲之后反而都不想跟男生了，那也很好， 对呀、啊、真的会发现好像有更好用的东西， 对对对 对啊， 对，就是更好用的，就是除了是另外一个女生以外，就是可能是雪芙他们家的产品其实比男人好用啊， 真的我们在这边大家呼吁大家，就是女生去买一根按摩棒吧 哎呀，有什么基本款可以先推荐的吗？ 基本款吗？ 或者是说在女性挑选自己的第一支女性用的情趣用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撇步必须要看？ 以我的专业 也不能到半专业的一个看法来说的话，我们在选按摩棒或是振动器的时候，就是有几点，我现在也没有归纳出几点，反正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防水。那第二点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钱你的钱包够的话，那你就买充电式的，因为充电式的振度往往会比电池式的更好。那第三点的话就是一定要够强，振动一定要够强。以上三点是我的就是粗浅的小建议。 嗯哼，因为现在变速的话，它也是就是一般常规入门的产品都会有变速这件事情吗？ 通常都会有。如果你买到那种真的很弱的，其实刚刚那个什么小插手的，其实震度没有很够。我刚刚好想讲，可是我想说好像不太好，但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了。 就是小怪兽吗？ 对对，就如果你振度没有那么够的话，你真的会可能第一次第二次觉得 OK， 但其实人的就是阴蒂那边其实它的敏感度是它是会习惯的，那如果你就一直是这么弱的话，你下一次可能很快就会疲乏了、那如果你振度是很强的话，那你就会我觉得会玩不腻啦。应该就是只有更好没有更不好这样。 欸，这其实跟男生之前也大家可能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R20， 他就 号称是榨汁神器。 对， 就是 R20 是真的蛮厉害的啦。 干，你又没有那一根，你在那边跟人家讲 R20 你还 讲。我朋友有啦，我朋友有。我朋友大推耶，就是他还叫我再帮他买一个，因为我认识了业者。 反正还是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除了正视自己的情欲以外，也可以尊重一下女生的情欲，不要总是做荡妇羞辱。 对， 嗯， 这是今天的结论吗？ 对对对 对，而且如果就算我们有性欲也不一定会想跟你，所以就是 对 对 对 对对对， 没错、我怎么样我跟谁都可以，就是跟你不行这样。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嗯， 哎，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们都没开场，对不对？ 我今天没有做开场。 对、 啊，开场是什么意思啊？ 没关系，那我们这边做个结尾，今天就不开场了。就谢谢大家。 补录开场。 补录开场，好像也是可以了。再看看好 了，然后你们再自己剪，好，你们自己想办法。 对，反正今天。今天谢谢雪芙的参与，那感谢大家今天入住都心照这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哦、我是阿桃。 那雪芙 要说一下吗？ 我希望下一集可以来跟大家讨论一些就是性教育相关的事情、 欸、这也很不错， 因为 我工作好像也蛮需要的，我需要就是跟你们讨论、 啊、 对 OK， 好，那今天就先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啦，拜拜 拜拜